今日分享的主题，教你成功最重要的法门。如果你今天还没开始你的事业，如果你今天还很迷茫很痛苦，你还没有赚到第一桶金，那你一定要听今晚的分享。曾经我的人生一无所有，当时人生很迷茫很痛苦，不知道人生怎么开始。然后在人生最迷茫的时候，看到《穷爸爸富爸爸》这本书，里面提到第一个是营销的能力，第二个是财务知识，第三个是投资学，第四个是法律。当我越来越清楚理解这四个能力时，我发现我觉得这四个能力真的太厉害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财商的第一个能力，营销。当时清奇从雇员变成一位企业家、投资家，然后当他开始要创立他自己的公司时，他的富爸爸告诉他，跟他建议，告诉他要开始一份工作。他说可以啊，什么工作？去做销售。当时千奇特别排斥做销售，他说我最讨厌做销售，销售就是推销东西，然后没皮没脸的，我最讨厌做销售。他的富爸爸告诉他说，如果你这辈子不能做销售，你这辈子只能是个穷人。然后他的富爸爸给他画了张图，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，第一种人叫做销售者，第二种人叫做消费者。97%的人是消费者，而3%是销售者。要想学会买，一定要学会卖。然后富爸爸告诉亲戚说，任何一个公司，任何一个人，在这个社会上都扮演了两个角色，一个是销售者，一个是消费者。你在公司上班就是销售者，你出去消费吃饭，你就是消费者。然后哪怕你在公司只是一个扫地的阿姨，那你也是销售者，你在销售自己的体力。那卖什么呢？首先，第一个是卖产品，卖能力，卖智慧，卖头脑，最后就变成了卖自己，到最后呢就变成了卖梦想。其实所有大公司的老板、企业的创业者、所谓上市公司的老总，卖自己的梦想。所有全世界的老板都是从销售做起的，李嘉诚卖房子的，黄光裕卖电器的， Bill Gates 卖电脑软体的，就乔布斯卖苹果电脑、卖苹果手机的。那么所有的人都是销售者，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销售者，一种是消费者。你要想成为3%的人，一定要学会销售，因为销售是一个公司的开始，销售等于收入，其他的全是成本。那么当然未来会教你们如何从销售做到营销。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只分享第一个主题，那就是销售，如何做好一个销售人员。今天很多人他不屑于做销售，如果你看不起做销售的工作，你这辈子永远都不可能把产品卖出去。再伟大的科学家，如果你的科学家你再牛逼，但是你没有销售者帮你把产品卖出去，那么你的发明创造只能是一堆垃圾，只能在实验室。所以伟大的人物都是从做销售开始的，一定要敢于销售自己，一定要敢于销售自己的产品。那么什么是销售？销售就是信心的传递，情感的转移。你记住，永远记住一句话，卖产品不如卖自己。消费者买你的东西，并不是买你产品的功能，是买你，是认可你这个人。所以你要想成为销售者，第一个核心是什么？写下来，叫做自信。一个人没有自信，他不可能把这个产品卖出去，因为你压根自己都不相信自己，你不相信自己的公司、自己的产品，怎么可能有人相信你呢？所谓的销售，其实就是你自信的一种传递。你的自信，你对你自己的产品、对你的公司、对你自己的这种自信传递给了客户，觉得买你的东西一定能够帮上忙，所以才会选择购买。所以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不自信的人可以成功的，一定要学会自信，一定要拥有自信的能力。其实每个人都天生自信的，只是你自己觉得你没有自信。 当他去向别人卖传真机的时候，对方说这个什么东西我不知道，他说可以对方传文件，他说我的客户都没有这个东西，我传给谁啊？那个时候是很难的，是非常难的。然后呢，接起做一会就不想干了，因为他卖不出去啊，然后零底薪赚不到钱啊。但是这个时候他就找富爸爸，千奇，你知道你今天产品为什么卖不出去吗？你知道你为什么不成功吗？他说为什么？然后他富爸爸跟他说，因为你被人拒绝的次数太少。千奇一听懵了，怎么会被人拒绝的次数太少？每天被 N 个客户拒绝。然后富爸爸说，全天下最成功的人恰恰是那些最被拒绝的人。举个例子来说，今天佛祖很厉害，很成功，创立了一个宗教，那么请问今天信徒有多少人？也只有那么两三亿。那么换句话讲，整个全球有多少人？有60多亿人都在拒绝着佛祖，所以他成功了。任何一个伟人都是有正面就有负面两面性，耶稣、马云、李嘉诚，负面永远比正面多。换句话说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可他们的。所以他告诉千奇，你被人拒绝的次数太少，所以你今天被人拒绝了就没有信心了。但是你今天被 N 多个拒绝后，你会从拒绝里看到希望。然后呢，千奇说那怎么办？他说你应该去找一份工作，每天至少要被100个客户拒绝。当时千奇是做面对面的推销，最多也只一天被5个客户拒绝。那千奇怎么办呢？千奇去做了一个电话营销的工作，他兼职啊，晚上去做了一个电话营销工作，然后做慈善捐款。然后这种工作听起来像是一个骗子的工作，所以千奇去打电话的时候，很多客户会拒绝他，会去骂他神经病。然后千奇一天要打上百通电话才休息，每天白天正常去公司上班，晚上自愿去一个慈善的机构加班，然后要打100通电话才下班，然后站着打电话，然后天天被人拒绝，天天被人拒绝，天天被人拒绝，天天被人拒绝。结果你知道吗？当千奇被人拒绝整整一个月以后，他突然刚刚开始被人拒绝很难受，又被人拒绝很没有信心。当被人拒绝多的时候，千奇觉得无所谓啦，他突破了一个东西。你们知道什么东西吗？他突破了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被千奇称为叫做穿过富人的针眼，叫做穿过富人的针眼，就是想让一个穷人变成富人的窄门。针眼就是那个窄门，你今天就是那97%的人，你还没有穿过那3%那边，就是因为你无法突破那个窄门，甚至你还根本不知道有窄门这个东西。那个窄门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？那个窄门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秘密。找到的这个秘密呢，瞬间就变成了一个超级销售员。知道这个秘密是什么吗？这个秘密叫做意思，好意思跟不好意思。当你超越好意思的时候，对方就越不好意思；当你越不好意思的时候，对方就越好意思。也就是说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当我们不好意思跟客户销售的时候，客户就好意思拒绝我们；我们越不好意思，对方就越好意思。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们越好意思销售的时候，对方反而会越不好意思；我们越好意思，对方越会越不好意思。所以你们知道吗？我这样举个例子吧，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朋友？每次吃饭都是你买单，他从来没有买单，但是你跟他在一起，你不买单反而会不好意思，他不买单他会非常好意思。你们有遇过这样的朋友吗？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朋友。换句话讲，就是两个人磁场啊，就是此消彼长。知道什么意思吗？还是那句话，你越好意思，对方越不好意思；你越不好意思，对方越好意思。当你不好意思对对方销售的时候，对方就会好意思拒绝你；当你好意思跟对方销售时，对方反而不好意思拒绝你。你之所以今天没有穿越，就是因为你今天被人拒绝次数太少，真的是这样。 当老师开始做培训的时候呢，亲自带学生帮助学生突破，让他们到街上对陌生人大喊，我不要脸，我不要脸，我不要脸，我不要脸，我不要脸，对人就喊，对人就喊，喊了三天下来，他们就完全突破了，他们就不在乎对方怎么看他了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越是成大事的那些顶级领袖，越不在意别人看他的眼光？你们有没有发现，真的是这样？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你，八万四千个人看你，就有八万四千个你。所以你是你，你非你，没有人可以定义你，只有你可以定义你自己。只要你卖的产品是真的可以帮到消费者的，你为什么不好意思销售呢？你要大量的销售，你要大量的行动，你要好意思销售。他不买，不买是他的损失。永远记住，成交一切都是为了爱。给大家输入几个价值百万的成交信念啊！记住下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成交关键，销售重要的是信念还是方法？教你100个销售的方法，只要你没有销售的信念，你都用不出来。只要你给你输入100%的销售信念，你不需要学习任何方法，你可以生出千万千方法为自己所用。第一条，销售信念第一条，成交一切都是为了爱。销售的关键就在于成交，成交一切都是为了爱，爱他就要成交他，只有彻底成交才能彻底帮助他，不买是他的损失。我100%相信我自己，我100%相信我的产品，我100%相信我的公司。当你把这几条成交的信念在每天成交客户之前反复的自我确认，反复的自我确认，反复的自我确认，而且你有信心向他销售，你没有不好意思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任何一个人都会买你的东西，真的就是这样。他就是被你的状态，那种激情，那种自信给感染了。17岁开始跑业务，面对的人都是比我有钱的，但是我就是那份自信可以激发他们的购买欲望，那他们觉得不跟我购买是他们的损失。你们知道吗？因为我穿越那个窄门，我卖房子的时候，我就非常好意思给人买房子。我卖课程的时候，我卖培训，我卖东西，我卖项目工程的时候，我不管卖什么我都极具自信，就是因为我穿过了那个窄门，这样我这边没有不好意思的这个说法。我记得我第一次遇到一个最顶级销售主管带我，他跟我说过一句话，他说想赚钱吗？想。想成功吗？想。他说那就做一件事情，把你的脸，把你的面子撕下来，踩在脚底跺两脚，扔到垃圾桶里，面子多少钱一斤，在哪买？等到你他日成功成名就之时，把面子重新找回来，漂白一下，洗干净。当时他这句话对我影响特别大，所以你们知道吗？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突破那个窄门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当你有了这个信念的时候，最后一条就是方法了。所以成为销售高手，最重要的就是向高手学习，用高手的方法转成自己所用。